话语，同时呢，我也希望借助这样的一段时间，可以跟大家一同来思考我们周遭常常发生事情的时候，让上帝自己的话成为你我的鼓励跟帮助。首先我跟大家说，我这几天在不同的地方里面做了一些的思考分享。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拿因城。耶稣曾经在一个城叫拿因城，我的题目是拿因城的耶稣和四川人的眼泪。我相信你大概知道我要说什么。当然四川发生地震的事情是一个灾难，不单单只是四川，在我们这一个罪的世界，或者是不完整不完美的世界里面，有欠缺的世界当中，还包括了在四川地震之前缅甸是风灾的那一个环境处境底下，也有很多人是饱受了颠沛流离坎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面对基督徒也好，教会作为耶稣的身体也罢，怎么样面对周遭有困难的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看耶稣基督对人的心意，成为我们今天作为教会的人自己有所警惕，也成为我们荣神义人里面一个见证当中呢有美好的样式。耶稣曾经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拿因城。拿因城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比较外邦人偏多的。他在那里做了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们今天面对四川有地震，面对这个缅甸有很多风灾，里面有很多孤儿，其实缅甸的这个缅甸的这个灾害不比四川来的低，它是有上数十几万人的离散或者是死亡的问题。但是我们怎么样看，当耶稣来到一个困境的时代社会当中，他过去怎么样做，他今天也要提醒教会，我们怎么样的活出耶稣基督那一种的生命样式，他的国他的义可以在世上的教会当中继续的彰显。拿因城是耶稣曾经到的地方，他在那里他死到一个寡妇的儿子死而复活之后，他被邀请到一个法利赛人的家中，在那里有另外一个妇女，一个妇人，她是罪人的身份，耶稣赦免她的罪。一个拿因城，一个耶稣面对两个女人，他施行的恩典，他对法利赛人所指的警告跟提示，今天要成为我们教会里面一些学习。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七章里面，耶稣在第七章十一到十七节，他来到这个拿因城后，他面对那个寡妇正在出兵的事情，我们看你这一段经文怎么样说。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第十一节到十七节，这里如果你找到了你在你们的这个荧光幕上有这样的一段的经文，他说十一节开始，他说耶稣呢，他过了不多时呢，耶稣往一座城去，这个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的时候，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是一个独生子，好不好，是一个少年人，他母亲又是什么呢，一个寡妇。然后呢，这人他母亲是他母亲独生子，他母亲又是寡妇，这城里有许多的人同着这个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他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就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呢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接着下来是讲施洗约翰的一段的情节，我们跳过去看第36节。因为耶稣被人以为是上帝派来的，当时他们还不明白他是弥赛亚，知道这一个一定是上帝的仆人，好像大先知一样。36节说什么，当耶稣知道被人 看成是先知，是上帝的仆人的时候，36节这样讲，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少有哦，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哦。这里怎么样说？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面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也是哭的，在哭泣的一个女人。然后呢，那这个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的时候，眼泪啊湿了耶稣的脚，他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的亲他的脚，把香膏摸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是说，哈，这人如果就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是个怎样的罪人。然后呢，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就是这个法利赛人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那西门说，夫子你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如果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判断的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说，向着你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这女人是用眼泪湿嫩了我的脚，用头来擦，把来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亲我的脚，就是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膏我的头，这女人用香膏摸我的脚，所以啊，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是那些赦免少的，因为他的爱就少了。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反而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表面上看起来，这段话跟今天的赈灾地震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重要的是，那赦免女人的，那个指责法利赛人的，那个不计较他是罪人，计较重视他因为爱抹香膏，因为爱耶稣掉泪的这样的一个女人，耶稣给她不单单抵挡了法利赛人的责备，还说你以为只有神可以赦罪，其实今天就算是先知在，上帝与人同在的时候，也要宽恕人爱他的人。耶稣医治那个寡妇，重点不是叫那个死儿子从死里复活，耶稣不是要表演一场大神迹说 That's incredible， 耶稣让死人复活，少年人死了复活，有一天他可能会再离开世上，人总会死，复活后的拉撒路有一天也要死，重点是耶稣怎么样的让少年人复活。第一个进拿因城里面让寡妇的儿子复活，是要医治那个活着的人，那一个寡妇。这个故事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是一个神迹，但是这个神迹要告诉我们，今天教会你我怎么样学习耶稣基督的心肠。耶稣走过拿因城，是一个比较外邦的城，那里比较多是外邦人的环境，可能有犹太人，可能有一些耶稣知道那里是犹太人，不过不认识的寡妇，素来与耶稣根本没有亲，非亲非故。耶稣走过这个城门口，走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正好有人抬着一个少年人或者是一个死人过，耶稣问什么事情，那个门徒说，哦，有人出兵，据说那个出兵的是一个少年人，他的妈妈也是一个寡妇，这少年人圣经说这个寡妇有儿子死了，而且这个是一个独生孩子，在犹太人跟希腊人以前是男权为主的社会里面， 女人的地位是比较低的。犹太人有时候可以很男孩子的犹太人，有时候还可以自以为是的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是你的选民。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是犹太人。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是男人。女孩子的地位比较没有。耶稣走过去的时候，门徒说她是一个寡妇。一个寡妇叫寡妇，是因为她死了先生，她连独生儿子也没有了。独生子你要叫她怎么样活？男孩子家长当中，老伴如果先生是自己的同伴，她是寡妇，没有了先生，连独生的男孩子儿子也死了，她根本没有依靠。他走这条送兵的路，他只有一个权利，就是他只可以哭，他还能够做什么？当他哭的时候，送兵的人是可能他周遭的人，可能他的同一些朋友一些亲戚，但是绝对不是他的亲人，因为他的亲人没有了。这个寡妇的儿子后来耶稣叫他起来的时候是少年人，寡妇年纪也不大也不小吗？是不小了，她不是少年就丧子丧夫，她可能要改嫁也不简单啊，她可能有一把年纪。一个女人在那种环境里面， What do you expect? 你还可以叫她做什么？你还可以强求她做什么？寡妇走这条路的时候只有哭。耶稣到的时候，他按住那个坎，他说停 stop it， 然后跟寡妇说你不要哭，我吩咐少年人起来。大家因为这个事情震撼了，原来上帝的先知在我们当中，神派作他的仆人与人同在的，他们还不认识耶稣是弥赛亚，大家觉得这个城市是外邦人城市，有这样的作为，上帝做工了。而且上帝做工一定是什么？他爱他的百姓，眷顾他的百姓。耶稣要医治要扶持的，要跟教会今天讲的是，当一个患难的人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耶稣怎么样带给他有希望。寡妇走那条路是抬着自己的孩子，他走。今天有很多时候啊，当地震一来，地震是自然界的一些变化现象，就因为地震，在一个5月12号的中午发生的时候，把很多人的希望都幻灭掉了。人每一天都遇到有战争，都有死亡，都有疾病，天天都有人死，天天都有灾害在不同的家当中发生。不过因为一个地震，把所有的人的家中有人离世的，一刹那之间上万人数万人没有家可归，有妻离子散，有人从此变孤儿，有的孤儿或者活着仍然有活着的人，他们可能是没有手，一辈子要长大的时候呢，只可以是残废度他的一生。有太多的希望因为自然的灾害当中，有了死的人变成是一个浩劫。如果地震在撒哈拉大沙漠啊发生，我跟你讲，新加坡人没有地方旅行，他一定去那边看热闹，因为不会死人的地震很好看嘛，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哇 that's incredible。 就因为地震在有人的地方有伤亡的时候，他把人的死亡放到人的前线，有很多人因为这个原因，不是只是人死人去，是人有很多的希望在一刹那之间被消灭掉。你说还好有很多人活着，我告诉你，活着的人如果一生的继续，一生的打拼，到他年终年长中年的时候，要他从头来过是非常残忍的。有命活不一定就有快乐，为什么？你可以有活下去的条件，You will have living condition， 但是呢，你有没有活下去的意义跟理由？人可以有命，地震没有死的人，逃过的人，他一生要重新来过，他可以不可以再找到意义跟希望？寡妇有没有条件活下去？可以， 你还差40岁50岁，你还有大把日子过，你要他从头来过吗？你要他没有先生，连独子没有，你叫他没有依靠的时候，他要靠什么？当他走过那个路的时候，这一条路走过去，走到完，走到坟墓，是没有希望的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路走去，他抬坐的是他的儿子，一个抬一个走，他知道可能走到那里是他先生的那个坟墓。他走到完，一个抬一个走，他知道他们两个人走到那个坟墓，只剩下他一个人走回来，你叫他怎么走回来？你叫他那一个晚上他怎么样过？今天走那条路把儿子葬了，是没有希望的绝路。四川地震的时候，缅甸风灾的时候，很多人不是只是物资上没有，我们今天可以捐钱，我们可以为他祷告，我们可以为他的活命继续的求神帮助他，没错。但是人有时候需要什么？我不是不可以活，我活下去有没有条件？可能还有条件，因为我有生命气息，但是我找得到希望和意义吗？寡妇的儿子没有的时候，他走回来是一个人，两个人去只剩他一个回来。今天有很多人地震的时候，还有很多人继续留在汶川，留在那里，可能还有好几次的一些余震的时候，那些人不整，当那72个小时人认为死亡在72个小时间人总有希望的时候，过了72小时大家都没有希望，那72个小时是很危险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多人在那边等，挖出来每一个人挖出来大家就拍掌，因为他们觉得有希望。不过我告诉你，有很多的人像寡妇一样，他们三个人在那边等，挖出来的时候有人活大家高兴，不过很多人自己心里面知道，他们三个人去等不可能四个人回来的，他们两个人等不可能，他家里有七个埋的可以变成九个人回来。所以每一次出来的时候，有更多的人觉得两个人去也只可以两个人回来，这个叫做心理的灾害。 Not only the disaster, the natural disasters, but the mental disaster and the mental crisis is continuing. 耶稣在的时候他停止这个棺木，他说 stop it， 你跟他非亲非故嘛，因为耶稣怜悯他，他说停，然后他叫那个少年人站起来，会说话的时候大家知道了，耶稣对周围的人没有兴趣，耶稣也不是说我要医治这个少年人让他死而复活然后叫很多人信他，不是，耶稣爱跟关心这个寡妇，绝望的寡妇，他要重新给他希望，所以耶稣让少年人复活的时候，他对周围的人没有兴趣，他把那个孩子带回去，第一个反应是他把孩子牵回去给他妈妈，孩子的妈，这是你最需要的，我不能够让这一个路走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寡妇，你唯一的希望是可以继续活下去的，我要让你有这个希望，有我耶稣基督同在，你可以有不必哭的理由，因为我耶稣基督不单单只是救恩的主，我是有爱有情有义怜悯的主。今天教会可以帮助很多人，物质、金钱、财力、物力都能，但是我们能够不能够让活着的人好像有耶稣基督同在，跟他说你有哭有悲观有绝望，只要有教会在的地方，我们要让他们觉得他有不必再哭下去的理由。寡妇的儿子复活了，有一天他会再死，寡妇可能先他儿子死，但是他们两个人继续活的日子里面，他们知道有一天就算家人再离去，他知道是谁给他希望，不是他的儿子，不是周遭的人，不是物力财力，是因为耶稣基督在的时候，生命就有永恒的希望。纵使有一天 那个寡妇的儿子看到妈妈先离他，他知道他为什么复活，是因为耶稣给他有希望，给他的妈妈有希望。他的妈妈纵使离去，他仍然能够活下去，因为希望的主永远与人同在。教会今天要学会一个功课，活作有很多的人，他继续在灾难里面。唐山大地震了几十年，有很多人遇到惊慌，遇到这些灾难就会有惊恐，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活作的人经历了沧桑灾害，能不能够我们做教会的告诉他们，或者尽我们生命的能力说，来这里，因为这个地方不是俱乐部，这个地方是属灵的家庭。你生前家中有不好，有不测，有软弱，有失败，有很多的创伤，但是这个家，这个属灵的家能够让你长大活的时候，你告诉自己，我世俗的家可能有不遇不测，但是我的这一生活得有意义有希望，因为我的属灵的家让我有勇气信心活下去。阿们。耶稣告诉这个妇人，只要有我在，只要有我的门徒在，有我的教会在，我们要把希望带给人，要把恐惧拿掉，要把忧伤来医治。四川可能离我们远了一点，但是我们对人对周遭的心一样的要像耶稣，看见了不是要表达自己的伟大，乃是怜悯他。登山宝训八福里面 The blessing 那八个祝福里面有一个是怜悯人的人有福，因为他必蒙怜悯。不是说我们可怜人上帝就可怜我们，是当你懂得怜悯人的时候，你必蒙怜悯。是什么？你必蒙有上帝怜悯人的心，你也自己蒙上帝怜悯，同时你也变成是一个可以怜悯人像上帝一样的人。你知道吗？怜悯是上帝的心脏来的。 Mercy is the heartbeat of God。 只要永活的神，他对人永远有感情，永远要给人在爱里面没有惧怕，要把爱带给有失落的人，让他重新有希望。不是人有多少的伤亡过了，人很容易过了日子就忘记，活着的人怎么办？我们要不要给他说，你不要再哭下去，因为生命有树林的家庭，教会应该尽我们像耶稣一样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无论是四川周遭的教会，国内周遭的教会，海外的华人教会里面，是不是可以扮演跟建立起属灵的家庭？不是因为你可怜我救灾，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世上神给我们恩典的家，你可以不用哭下去。当那个中国那个中央政府说四川不哭中国加油的时候，很多人都齐心起来，很多的解放军漏夜跑进去，没有路可以走的。那个总理我记得他说，你们这些解放军，你们是人民养大的，有问题你自己看着办。他们心里面不再只是打仗的军队，他们变成救灾的军队。生命里面有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给人的怜悯？今天很多恐慌是永远藏在人的记忆中，成为噩梦阴影的。911之后，美国人啊，一听到有一些事情风吹草动的时候就反恐了，因为他对恐怖分子很害怕，害怕到一个地步有时候神经过敏。你看到人来包头的，有胡子的，脸黑黑的，他就想是恐怖分子。有戴德奔的，有胡子，有那个阿拉伯人，一定恐怖分子。弄到每一个那些中东人就觉得奇怪，我们生出来就是要给你怀疑吗？为什么美国人几年以来啊，只是那6000人两栋的大厦倒，他到今天永远有害怕。这个阴影毕竟永远是他的恐慌。 人可能有命活了下来，他可以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吗？教会这个时候遇到灾难的发生，我们就要提醒自己，我们本来在世上就是跟基督一样，在怜悯的人当中，在有欠缺的人当中，要给一杯凉水，要给他耶稣同在的动力。耶稣说，孩子的妈，你不要哭，这孩子就是你的希望。当这个妇人，我相信他拿到了他的孩子，纵使有一天他离去，他不会把所有的希望只是放在这个孩子，因为他知道给希望的不是自己的家人而已，是那真正希望的主，成为他生命活下去有意义的根基。这是耶稣基督。很多时候教会遇到灾难出现，常常就提醒自己，这些东西有时候就是我们还没有付的，没有支付的账单。 Whenever the crisis happens, church has to be remindedThese are the unpaid bills of the church. You don't pay for it, you owe them. 因为耶稣在，他不会让这个绝望的路走到坟墓去，因为他关心的是生命需要有希望。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也好，无论得时不得时，教会一定要把那些生命有需要的人带进家，带进这个属灵的家庭，说 Hey look, 这个地方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有害怕，因为在爱里面我们不怕有人跟我们在一起，在爱里面我们有勇气，在爱里面我们有信心和希望继续走这条路。第二个故事还是在拿因城，因为耶稣被人以为是大先知，众人很高兴说他医治了这个寡妇，上帝眷顾人。有一个法利赛人请他吃饭，法利赛人对耶稣一向来有一点点避忌，没有什么好感，耶稣讲很多话有时候抵触到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守律法有没有错？没有错，爱上帝的法律，行上帝喜欢的没有错，只不过法利赛人的义是义到一个地步，只爱上帝，对人没有兴趣。弟兄姐妹，当法利赛人越靠近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没有错，靠近上帝的律法没有错，但是当法利赛人越接近上帝的真理的时候，他竟然离人是越来越远的。当一个人越来越属灵到只能够爱上帝，他对人没有兴趣的时候，那也不是耶稣基督。法利赛人靠近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他觉得我是犹太人，我有律法，外邦人没有用。他觉得我是犹太人，男人比女人强，他觉得我是犹太人，我是守律法的人，那些有病的人就是有问题，我们这些健康人才没有问题。他觉得我是法利赛人，我是学上帝律法的，那些罪孽是无聊的。耶稣偏偏不一样，耶稣来的时候他可以接受罪孽，他可以接受罪孽罪人跟他一起吃，他可以接受女人有需要，女人有孤单有软弱的时候，女人那个漏那个有罪的那个女人不敢接近他，但是爱耶稣顾念耶稣的，亲他的嘴都不敢亲他的身体，只敢亲他的脚，只敢用膏他的脚，不膏他的头的。耶稣说，这个爱我就是五十两，你爱我也只不过五两。耶稣是没有界限的。法利赛人试探耶稣的时候，刚好这个罪人女人来，不洁净嘛，在法利赛人中这个不洁净的又是女人，我就要看，如果你这个先知，你是先知，你应该怎么样懂对这些罪人的。所以耶稣很叹气的说，你心里面有没有爱？他只举一个例子，如果欠五十两的不计较他，赦免他，哪一个会比较爱？这个是 common sense, 这个是常识。法利赛人那个西门说，当然是那个欠多的，他更感恩哦。我可以原谅你法利赛人，我也可以原谅他，但是他爱我更多的时候，他蒙恩典可能就更加感恩。所以当耶稣面对法利赛人，他是说， 你的罪赦了。在当时只有上帝可以赦罪。耶稣说他不单单是女人，不单单是软弱有罪的女人，他因为爱多，我赦免他里面，他蒙恩惠更多。周围的人没有感动，哈，他怎么能够这样做？耶稣顺道而说，你平平安安回去。弟兄姐妹，这是耶稣，在耶稣的爱里面，他跨过了法利赛人，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啊？当有地震，当缅甸有灾害的时候，人有时候会为着自己的利益封死封闭。缅甸本来不需要有这么多的灾难的，因为政府他锁国，他怕很多人来救的时候弄乱他的秩序，他宁可不讲，他宁可不报，直到后来他没有办法， It's beyond their control， 他说你们来救太迟了。中国发生地震的时候大家慌，台湾捐了很多钱，本来中台常常有很多的对立趋势，台湾在两三天里面，那些艺人捐了这么多钱，新加坡海外都有捐钱的时候，中国人是说人的生命重要，人的需要重要，水也没有，东西也没有，空气也没有，清洁净也没有的时候，任何人来我们都不分彼此，我们都不看自己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为人的缘故而做。耶稣有时候说法利赛人看起来是爱上帝没有错的，不过当你的爱没有办法帮助你靠近人的时候，你只是爱律法爱自己，没有把爱施展，你就变成法利赛人，有局限了。外邦人不可爱，麻风的不可爱，睡逆不可爱，女人不可爱，这些东西都要隔绝的时候，耶稣说这就不对了。我们基督徒做门徒的，耶稣说你要防文士法利赛人的教， Beware of the feast of Pharisees and Sadducees。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爱真理到一个地步，没有同情共感。耶稣就在法利赛人面前说他爱我，我的爱跟怜悯也临到。我讲这个是因为我最近啊，因为这个地震之后有很多人发预言呢，我不懂你有没有收过，一加七加二等于零八，多少多少加多少等于零八，多少多少等于零八，零八零八零八等于八十八，八十八就是八十八天后，哇，奥运会哦，原来中国有这么多灾难是因为算出来后有危险。你算这些东西对时局没有帮助的，你算完了后充其量你只是算得准，你只是基督教的算命师而已了，对吗？耶稣两千年说你要防文士法利赛人的教，可能两千年后他要讲你要防基督徒没有做基督徒去做那个算命师的教。还有人写什么李白有没有那个诗怎么样，奥运北京奥运地震有没有，说李白也知道，奇怪，我说为什么李白突然也跟奥运会有关。那我不是讲你不可以玩这些文字游戏，你要玩这种游戏 Bible Code 一大堆，我跟你讲你可以去写 Da Vinci's Code The Eastern Version， 对吗？有时候不是这样的。耶稣如果在今世他看到人离世，耶稣也是苦的。所以我有时候我收到很多这种，我收到所有，我就说我那几天我问耶稣我们应该怎么办，耶稣说我们要提防文士法利赛人的笑，只有规律没有爱啊，是很残忍，只算出人有惨，对你来讲有什么意义？你看那些人捐这么多钱的时候，起码你这些人如果只是喜欢算For the fun of it, for the sake of fun of it， 你起码要捐一两张 tissue paper 给人家擦眼泪。你自己没有眼泪，你给人家擦一擦。tissue 不贵的，捐一点给人家擦眼泪。耶稣在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只是发预言，预言是预告你生命要怎么样才有希望。预言是预告你在末世不是只是大黑脸的耶稣在审判你，是说一切灾难当我们走过，上帝要抹干你的眼泪。 所以基督徒当人有悲伤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流露上帝的心肠，我们要防止在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因为地震，因为缅甸的灾害变成从中起立。现在问题来了，有太多的人因为地震就筹款的时候是骗钱的，这种钱啊是不应该赚的，你发这种国难财，你这是阴公钱来的，你骗这些灾民的钱，你骗这些积压累来的，知道不？更何况如果我们有事没事吃饱风调雨顺在那边指指点点，没有意思的。有一个女星被骂到臭头，那个人叫 Sharon Stone， 你知道吗？她最近就发表了一个网，在网还是在哪，她说她是不是就是拜那个什么什么藏族的东西，她说 Oh that's interesting karma， 就说哦，很，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因果报应，西藏人那个四川人你活该。结果弄到了他所有的剧所有东西都被封杀，因为当人有已经伤口的时候，你不可以有东有事没事在伤口上撒盐。弟兄姐妹，耶稣来的时候他是叫寡妇不要哭的，他要他的教会伸出那能够爱的手，因为耶稣在，他的门徒要看的是这样的耶稣，而不要让我们不知不觉走上法利赛人的笑的途径。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个有患难的时候，我们要跟他讲，无论我们人生哪一个时刻有困境，教会是我们的家庭，教会是耶稣在属灵的家，是你的眼泪有悲伤有不足，但是只要有教会在，有上帝同在的爱，我们活下去永远是今生到永恒有希望的，这才是叫福音，这才是有流泪的人，他在教会里面仍然可以流泪，不可以被擦干。事实上是你跟人家打拼，你流的泪只可以去厕所自己流，但是教会是你我都是一家人。我们求主拿因城的耶稣再一次的成为我们的提醒，拿因城耶稣爱的力量再一次成为教会我们彼此的鼓励。教会永远不是一个定罪的地方，它是它面对孤儿寡妇，面对软弱，面对有罪有残缺有不足，有各种要寻求生命意义的人，他给予我们生命的祝福的地方。教会不是一个用来定罪的，耶稣是对于一切爱他的人赦罪的地方，在教会。弟兄姐妹，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更要提醒自己，我们更应该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的命都是耶稣用那个圣餐杯的时候他的宝血跟身体买回来的，我们的生命就不要辜负耶稣基督。教会如果不是定罪的地方，是一个赦罪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在有生之年，我们效仿拿因城的耶稣。在我们这里每一个都有耶稣的恩典，你要告诉自己，你有命活不简单啊，人活着是不简单，但是人活着有恩典，那是因为上帝没有当我们是孤儿，他当我们是孩子。你说主啊，我在这里，但愿我有生之年我能够活得有你的尊严，有你的爱，有你的价值。求主你的圣灵做我们灵性的老师，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 Amen。 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活着的日子里面能够活出爱的见证。这里每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你要告诉你自己，坐在这里的每一个没有一个是多余的，我们都不是多余的。上帝对你有希望的时候，你要给自己有属灵的样式，给自己时间，给自己机会，为神好好的活。有些人可能你在教会里面你还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要告诉你，有耶稣基督在的地方， 他就让门徒跟他一起同工的成长。你说我今天要信耶稣，不是因为我只是要上天堂，耶稣给我们永恒的天堂是他的祝福，但是我今生里面我愿意有耶稣基督做我今生生命的主，我要相信他，因为我的好处我的希望都可以让耶稣跟教会牵着我走。你要不要相信他？我不是逼，我是一个邀请。可能你在这当中听了很多年，不过你面对灾难的时候，我们没有幸灾乐祸，但是面对困境的时候，我求主那种希望的力量变成你一生里面最好的动力跟鼓励。我鼓励你让耶稣带领你的生命。你说我今天要相信耶稣，看作那个圣餐杯跟饼是耶稣的恩典，他可以爱你爱到比自己的生命更多的时候，求这样可以叫人生命得希望的主成为你一生的希望。你是谁我不知道，不过我鼓励你，圣灵如果有感动你，你说主啊，我不认识你，但是我认识到你对人的爱，我愿意你带领我的生命，你肯不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当耶稣的怜悯来到的时候，我们就找到希望，找到爱。当耶稣的爱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他的爱是没有界限的，因为他顾念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把上帝的怜悯完全的施展到人当中。主啊，当我们面对人生有很多不测的时候，祈求你让教会能够尽我们爱的本分，让我们多一分的怜悯，多一分的同情共感，叫我们的祷告纵使不认识的人，我们都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生命就像耶稣基督，能够把爱的手把希望伸出来，向有需要的人来给予，来分享，来分担。主啊，在这里每一个属于你的孩子，求主你亲自的把你恩典的力量加在他们身上。在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我不认识你，但是你知道周遭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耶稣的话语面前看到基督的信息和爱。你说我可能还没有真正相信耶稣，可能我信得很软弱，我信得不足，我信得不太明白，但是今天我知道主，你如果是爱我们的，你没有离开我们。你说我今天听到了这个耶稣的生命，我可能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完完全全，但是我愿意主啊，我愿意你成为我生命今生的带领，我永恒的盼望。可能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你说我可能还没有相信接受耶稣，但是今天我不是拿起自己的勇气，我乃是用信心相信在爱里面耶稣对我们所给予的恩典。你说我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可能在我们低头的时候，我邀请你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带领。如果有这样的人，你还没有相信的，在我们低头的时候，你在你的位置上，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好吧？我看见，我要祝福，为你祷告。你说让耶稣成为我生命的力量，我生命的鼓励，成为我救恩的主宰，带领我永生和今生都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与教会一起同担同行。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说我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带领，接受耶稣基督的带领，让耶稣做我生命的主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的这样的人，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我看见了，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在没有人看见你的时候，你举起来，你举了你就可以放下。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说主啊，带领我好不好，给我一条新的路，开一条路给我走，好叫我今生里面，无论我在工作，我在学习，我在读书，我在学校，我在办公室，我在家里，我有一条新的路，有尊严，有价值。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举起你的右手，我看见，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举了就放下，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你说耶稣基督，我在这里，生命活着不简单，但是有你，有弟兄姐妹，我今生里面有属灵的家庭，主啊，你要牵引我带领我。 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你已经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你说主啊，有时候我信你，但是我的信心有软弱，求主你让我们在人有很多的变化与不测的时候，让我重新回归到你的恩典当中。你说主啊，你带领孩子，让我们的路走的是亮丽的，让我们的爱不单单爱自己，爱自己的家人家庭，也关顾顾念周围的人。你说主啊，我要做你眼前称职的好儿女，让我认识你更多，让我在生命的见证为你发光，做更美好见证，做得更多的。有这样的信徒，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我看见我要为你祷告。还有，有没有这样的人？举了就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说主啊，让孩子一生一世都活在你的爱和恩典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把你右手举起来，我看见我要为你祷告。举过的就不用再举，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人？还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说主啊，孩子在这里，女儿在这里，你是拿因城的耶稣，你是昔在今在永在救赎的主。举了就放下。好吧，我们一起站立好吗？让我们站立在神面前，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祈求神加添更多的恩典和力量。在天父，当我们站立在你面前，祈求你在我们这一个很平安很安稳的社会里面，我们的生命心灵是一天一天的茁壮，一天一天的成长。让我们面对周遭有危难的时候，主啊，不叫我们忘记恩典，也叫我们做一个懂得施恩的人。今天当我们心灵向你举手仰望的时候，求你在天庭观看，恩待祝福这里每一位。我们如此的交托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把时间交给牧师报告。